刻你从我丢来的纸条，问我交过去看铁达尼要不要。 Beautiful, beautiful, 别意外，在这没人在意你是谁的九零年代。 Beautiful, beautiful, 钥匙开，钥匙开，难免过节缓慢，要把心情都带。